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之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会探讨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每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这些问题。我们的情感问答呢，也都是听友网友参与发送给我们的问题，所以大家听到的都是来自于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进来。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还有在新浪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22点。所以有任何情感问题大家可以记得有这样一个情感的节目，广播节目可以和你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中呢，吴若梅老师会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哈。先来看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当中是一位女生，她现在是正在经受失恋。她说呢，我比她比那个男生哈大8岁，我们在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彼此呢也没有承认过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就是按照男女朋友那样相处了近半年吧。最近他跟我说了分手，他说自己喜欢了别人，还说就算不喜欢别人也打算和我分开了，因为觉得对我没有喜欢到可以跨越年龄的地步。那我当然就答应分开了，我也没有闹，可是我真的特别的痛苦，我一直走不出来，我还在怀念他的好，想着我们相处的那些快乐时光，我一直对这段感情有信心，可是突然就被分手了，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才让他放弃了这段感情，最近我也一直在自我否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是那种女生缘超级好，人见人爱型的男生，特别的会哄女孩子开心，对一段感情也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就我而言，我却陷进去了，我现在是那种走不出来的痛苦中，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说能够理解他现在的这种痛苦的心情，无论年龄是多少，差多少，差与不差，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那个被分手的人他是一定是最痛苦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也没有可能马上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回过头去想一想，在这段情感的维系当中，半年之间，这里边有多少个危险因素？首先，在公司不能公开， 那么也许是公司的要求，也许不是公司的要求，他开始就没有打算把这段恋情给 公开 对， 对。第二，一个八岁之间的年龄差，如果这个男生要大八岁，女生比男生小八岁，这个压力就不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你想，如果女孩子大八岁，男生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女孩子再漂亮再年轻，感觉上他也会觉得你是个大姐级的人物，对吧？无论怎么说，他也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这不容易找。也许可以找到，但是很不容易。 哎，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哈，就是现在社会上这个女生比男生大的这种恋情， 对， 挺多的，大七八岁、大八九岁的也都不是问题。是那样的男孩子，他这个在他的内心，他是承认这种姐弟之间的相恋的，就是他会蛮喜欢这种姐弟恋的。可是我觉得他认识的，对， 这个人不是， 所以这个人说了一个不能够跨越年龄，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这个人他不是找姐弟恋的那种人，所以。有可能年龄是一个让他分手的借口，但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就是，可能就因为之前他觉得我们没可能有未来，我们偷偷摸摸的只是一段地下情而已。 对，我也这么觉得。 对， 就是说他没有打算跟你结婚， 他也没打算和你谈恋爱。 对，只不过这会儿我可能闲着没事儿。 哎， 对吧，俩人就是这样一个爱情游戏吧，可能是他处在这个状态。那么恋爱当中两个人的位置和需求是不一样的，一方想的是我就是一个游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对我也挺好，再一方想的是我要跟他共同生活，我要跟他过一辈子，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但是你就没问问人家是不是年龄也不是问题。所以无论你现在有怎么想他曾经的好，他曾经对你的那些好，现在不甘心也好，你放不下也好，那都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觉得你愿意在这个坑里头跳不出来，我就这么就算快溺水了，我也不上去，那没有人能帮着你。 对， 只有你自己走出来说，哦，原来他原本就没有真心，那我干嘛为一个没有真心待我的人我还痛苦不堪呢？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就能从这坑里跳出来，然后去找你爱的和同样爱你的人。是认认真真的往爱情婚姻那个方向走的，这才有可能。所以这段过去就过去了，就算是教训，或者就算买个教训吧。虽然挺痛苦，但是也得认。 我觉得我们在失恋之后有那么一段情绪，我们会自我否定，我们会变得不够自信哈，我们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那么他可能不够喜欢我哈。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可能随着时间，随着我们慢慢的这段失恋不再那么让我们痛心的时候，我们可能慢慢的也会回归到理智上，我们也会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对，而且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这个人当初就没有真心的爱我，跟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好特别优秀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是再优秀他也没打着跟我想怎么样，那我还痛苦什么呢？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开的可以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情绪就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哈，倒是在这段感情当中，这个女生可以接受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呢，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你会陷入到这样的一段感情中？这个男孩子比你小八岁的这个同公司不同部门的男孩子，他没有和你谈恋爱，你自己也说了，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但是我们像恋人一样的相处了半年。那么相处了半年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你的心里已经开始编织你们的未来，或者你是说本来对这段感情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我突然就被分手了。这个分手说突然，其实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些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吴老师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男孩子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你谈恋爱，所以分手在他那儿是随时都可以提出来的。 对，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些被分手之前的那些信息。 也没有注意到了，很有可能是这样哈。那么在你心里，你是觉得我们俩是朝着恋爱走了，在他心里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我觉得倒是我们可以总结的一个经验。和一个小小的对自己的一个训诫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到这样一段感情中？ 想明白这个之后，那么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好多事情，而且也会知道，哦，我要观察他哪个角度，哪个方向。 对，就是你能够甄别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和我谈恋爱， 对， 我们再去谈一场恋爱， 是 吧？ 太是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还是学会在情感当中保护自己。在情感中保护好自己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家长，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我的孩子啊，在考试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和我们父母的关系紧张到不让我陪读，说我给他压力。那么在高考那两天呢，也不用陪伴。”自己吃外卖就行，很长一段时间跟我们的联系都是跟我们要钱，我们给他就没事了，不给就闹，就不高兴，钱各种原因花光了。那么因为孩子要高考要考试哈，我们怎么样忍受都答应了。后来呢，考完之后呢，他就和孩子去玩，也要了一些钱，这次呢是因为要考一个证，需要的钱太多了，我们没有答应他。而孩子呢，儿子啊，他一直用的是他，男他，他说直接就离家出走了，说我们不给钱，那也就不需要我们管了。后来呢，孩子的大舅告诉我说，孩子到他那儿待了一天，又去和同学一起看老师，那么这些知情人也都会悄悄的侧面的关注他，这个。给咱们提问的是一位妈妈哈，她说我和她爸爸就决定不能再由着她了，没有拦着她走，以前出去闹一阵子我们劝一劝自己就回来了，这次我们没有劝她，我们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和她沟通最近的事情，表明花钱这方面我们不能再听之任之，也希望她反思一下，能和我们早点缓和矛盾继续生活，但是他没有回复哈，这个孩子还不足18岁呢，我们呢其实很困惑，就不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的关系处成这样呢？如果他一直不回头，我们又怎么办呢？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花钱的大手大脚，另外就是把我们就当成了能够给他钱的人哈，说这个。不知道问问你们的节目合不合适哈？尽管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主要解答的还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个亲子关系也是家庭关系当中让人们蛮受煎熬的一个问题啊。恰好我们的吴若梅老师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还是请吴老师来帮这位听众朋友梳理一下吧。 好，是这样，走到今天的这个状态，绝对是冰冻三尺。不是说马上能够一下子就缓解的，那现在我觉得到目前这个状态，家长给他写了一封长的信，告诉他们我现在还能做到什么，比如说我不能这样给你无限制的提供钱，那么你也可以跟他说，将来上大学以后，如果上大学我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家长把自己能做的可以接受的条件告诉他这些条件我都是可以的，那么希望你回家。也就是这样，如果他不回，暂且大家就是这个家长还知道他在什么方向，知道他跟谁在一起问题也不大，那么这个孩子没钱的时候他也还是会回来的，因为他毕竟也是大人了啊，快不到18也是差不多了，那就反思的是在以后怎么做，就是以前的那个方式是不行的，他能走到这一条路，不是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定是家长一点一点把他惯成这样的。真的是家长的责任更大一些。那么现在把自己的条件摆好了，这样我能接受。然后您就说到做到。 比如上大学提供学费没问题，提供生活费没问题，提供书本费也没问题，但是我不能无限制的提供你的零花钱。 嗯， 这是你要把住的，别到时候他一闹你又借着给，要五千好吧，给你吧五千，不是这样的，至少知道同学的平均数是多少，然后我给你，也许稍多一点这没问题、但是不是无止境的，爸爸妈妈不是提款机、 对， 然后他的责任对吧，您承诺了该做什么了，那么他也应该承诺，比如大学的时候该怎么样，也有个预设吧， 嗯， 对吧，比如我学这个专业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目前的这个尴尬的一个关系还说不了那么好、等他接受了您提供的这些条件之后，再回过头来心平气和的跟他孩子谈大学的时候你怎么打算的， 嗯， 你的未来是怎么安排的，对吧，这在谈。其实到了目前为止就已经是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了，只能一点一点的去化解。 嗯， 就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能他提什么要求就接受什么要求。 嗯， 这只能先做到这一点，以后再说。 嗯。对，其实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之前可能很多父母比如说特别在孩子有一些重要的考试啊，孩子的人生关口哈，很多父母都是这个先忍着先由着他，但是该到处理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处理问题。孩子虽然还差一两个月，18岁还不到18岁，但是也将近是一个大人了。 对。 是吧， 对， 嗯，得和孩子用这种大人之间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和沟通。 对，不是说您说什么他必须听什么，不是，你只是能告诉他我能做到的、其他的超出我做不到。 嗯，好， 可以了。 诶，说到这儿还有一位家长的问题，这也让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询问我们节目的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请吴老师来回答一下。这是一位家里边有一个女孩子23岁，大学毕业刚工作。这个妈妈说每天到家吃完饭转身就回屋，衣服不洗，催她只是答应就是不动，自己屋子里的垃圾随手到处扔，乱七八糟从不收拾，说一万遍也没有用，整天抱着手机，吃饭上厕所都拿着，她自己的衣服不洗，房间不收拾，当然更不会帮助家长做家务了，除了看手机，嘴上说考证也不学，报了名也考不过，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几年了。比如说今天吧，我说了他这个当妈的哈，就说了孩子了，说谁也不会是吃完了饭就在床上躺着抱着手机啊，说你这个样子脏的都已经看不下去了，都已经超出忍耐的底线了。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说自己就是累，就是想躺在床上，而且说妈妈不知道她精神上有多难受，说着说着哭着拉开窗户就要跳下去。那这样的孩子，这个妈妈不知道拿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了，说软硬不吃，什么怎么说都说不动，说还是想请问一下节目中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病态的状态了、他跟刚才那个孩子就是不听话的孩子不一样的，他是病态的。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23岁女孩子要工作对吧， 对， 要谈恋爱对吧，要把自己打扮漂亮，甭管家里也许是自己住的那个是一个窝，但出去是很漂亮，他是要出门的，那么这个孩子连门都不出他是有问题的，能不能去求助一下心理专家了，这个已经不是说不是说这种几句话能够改 的。对，我也觉得是的、 比如说他说到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 嗯， 对吧， 那会不会是一种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呀、 那有可能的、对吧，不行我就跳楼要自杀，这都已经不是说亲子关系不好的问题了，当然这跟爸爸妈妈也是有关系的，从来都不收拾，那您都唠叨100遍您就给他收拾了，其实开始的时候就不管就对了， 但 是曾经过往那管不了了，只能现在开始最好求助于心理专家吧，而且还得是这个孩子愿意去求助的情况下，才能够起，还能才能够有作用， 嗯， 对吧，主观的这个方面还得孩子愿意去， 对， 所以看看能不能给孩子找合适的心理专家啊、或者说心理医生， 对， 然后给孩子挂一个心理医生的门诊，陪着孩子，带着孩子呢一起去， 这 是 选这个是病态。 嗯，好，下一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情感中的一些问题。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如果大家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节目来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她说哈，我前面啊离异了，离异呢主要还是因为和她在结婚之前就没有什么感情，结婚以后他对家对我都不够负责，有了孩子之后他基本上每一分钱都不拿回来，都是花在他自己身上，或者呢花在婆家，他对我和孩子也起不到任何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不花钱养家另外呢到家里边就是骂骂咧咧的，说话也很难听，我特别怕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呢我就主动的提出了离婚。离婚对我来说也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带着那么小的孩子离婚生活下去也是比较困难的，好在我自己还算是有工作。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现在离婚快两年的时间了，但是娘家的哥哥和嫂子永远都是不能够理解我，特别是我嫂子，动不动就拿我离婚说事儿，动不动就说你连婚都敢离，你个离婚的女人你还怕什么呀，这样的一些话。在他那儿吧，好像就觉得离婚的女人是一个挺不正常的人，而我哥哥呢渐渐的也会被嫂子带出这种言论来。我爸我妈他们又比较听我哥哥的，一开始他们还能理解我离婚，他们还觉得这个女婿对我不好，所以支持我离婚，但是现在他们也站在我哥哥的那一边，总是拿我离婚来说话，好像离了婚我在娘家的地位就已经很低了，我并没有住在娘家，我自己还算有一个小房子，离婚的时候争取了过来，我和孩子住在一起，只是有的时候啊，孩子因为还小，还需要我爸我妈帮着带一带。那么我去我爸我妈那儿，总是会听到这种言论，甚至他们还把这种言论传给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 很正常的状态下，跟爸爸妈妈谈呗。 嗯， 把所有的你心里的不痛快跟他谈，也可以跟哥哥谈。至于嫂子再说这话，翻脸跟他吵一架。如果是我， 嗯， 如果是我敢这样的话， 嗯， 就是爸爸妈妈总归是爱你的吧， 对， 你可以把爸爸妈妈趁着你孩子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把你那个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告你爸爸妈妈， 嗯， 你为什么要离婚？ 嗯， 我想他们是亲父母，不会怎么着。你跟你哥哥也同样可以，声泪俱下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嫂子敢说你一句，你立刻翻脸，告诉他你没有权利说我。 嗯，对。其实是啊， 对，可能，而且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就是舅舅什么的啊，这不舅舅吗？不可以在他孩子在孩子面前提我离婚的事儿， 嗯， 不可以用这个指责我， 嗯， 你们想要干什么？让这个孩子恨我， 嗯， 还是让我和这个孩子中间的关系很恶劣， 嗯， 你把所有的难听的话把它撂出来， 嗯， 你有自己的房子，顶多我不去了，对不对？ 对， 顶多我不去了， 对。其实是啊，在亲人的这种口舌中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啊，你老忍着，他们就老说，以为怎么着呢？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你可能平时你是忍了， 对， 所以你这个嫂子就肆无忌惮的就说了， 对， 而且越说还越过，可能确实让妈妈难以忍受的是在自己孩子面前说这些， 对， 是吧？那要这样的话，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孩子，把这个底线画出来， 对。 嗯，应该告诉这个对方，特别像他嫂子这样的人哈，不能够再用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在这个家庭里给自己造这么多的口舌是非。 因为嫂子是没有权利说这些的， 嗯， 哥哥其实也是没有权利的，他们是没有权利指责你离婚的，离婚是你个人的事儿， 对。 对吧，你可以把你的艰难都跟亲人说，他们好赖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还可以接受一些，至于嫂子直接翻脸。 嗯，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国人的家庭文化当中的这个边界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边界是问题。 就是你的生活，你是我的这个小姑子，你的生活我说两句又怎么啦？ 啊，对，不可以的。告诉他你的底线。 对，告诉他你不能被别人说。 还有就是孩子大了，上幼儿园了，上学了等等，就尽量把这个关系疏远一点。 哎，我也觉得是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少在他们面前出现。假如还是让自己不愉快，因为即便你可能是吵了架，或者说你去表明了自己的底线，你甚至是这个生了气翻了脸，对方也许你很难完全制止住。 对， 表面制止住了，可能他的内心你也制止不住的，那你就尽量的躲远一点，不要让自己不痛快，是吧？ 是的。 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如果您要方便收听，当然您也可以在下载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像听听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 APP，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时，就方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能收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还有一些情感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也可以留言，我也能看到，也可以在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广告播出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不呼吸的热吻，你说一世，我说一生，只想到爱情没想别的部分，很熟悉的体温，很陌生的灵魂，少了相知就少了支撑，相爱到永远也渐渐地变成了我不可能，因为深深在乎你偷偷的哭，但你说这是一段美好旅途，用心了用情了够丰富就很知足，因为深深付出我慢慢开悟，能教会的过程也许短促，但如果曾爱到忘我不是苦、哦、是幸福，体温很陌生的灵魂，少了相知就少了支撑，相爱到永远也渐渐地变成了我不可能，因为深深在乎你偷偷的哭，但你说这是一段美好旅途，用心了用情了够丰富就很知足，因为深深付出我慢慢开悟，能教会的过程也许短促，但如果曾爱到忘我不是苦、哦、是幸福，只要弥补弥补你所有无助，最后我了解先提结束，你才不真的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是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情感的问答基本上在每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您可以提问，我们可以解答。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和大家来探讨。所以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一起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我41岁，我长得很一般，我是在我35岁的时候遇到了我丈夫，我丈夫当时是30岁，比我小5岁。他长得挺高大，挺帅气的。当时啊，他和我要结婚，看上我的时候，我自己真的都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我缺乏女孩子的魅力，长相很一般，身材也很一般，我呢也不是那种聪明伶俐型的，其他的方面也不是很会打扮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把我放在人堆里特别普通特别普通的。而且我有一个好闺蜜也总是数落我，说我有钱买好衣服，但是实在穿不出好衣服的气质，说穿在我身上基本上就和出去买菜的大妈没有什么两样。其实我这个闺蜜呢，虽然嘴说话厉害一点，但是确实她说中了，我也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那一年我和我丈夫结婚的时候我30多岁哈，但是呢我确实看上去好像比那个年龄还要稍稍老一点。那你们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呢？这就要说到我的家里了。我的父母两个人，特别是我父亲开有3个工厂，父亲在我们本地还是小有名气的。我母亲呢也一直在帮我父亲，母亲也是女强人一个。我父母在本地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家里因为有钱也支持了学校，家里因为有钱，一般来说像我们这个镇子上如果有一些公益的事情需要企业赞助的话，首先有一些领导就会来找我父亲，而我父亲呢也会比较慷慨，所以很多人都是知道他的。我呢是家里边的独生女，那么过去也有人因为我家境好接近我，但是呢始终就没有能够成功。而到35岁的时候啊，我父母也比较着急了。那这时候呢，当时我老公接近我的时候，我父母也都找他谈过，也都了解过他的家庭 境况是很一般的，他自己本身条件又挺好的，他呢脾气也还可以，他是属于那种自己好像还对别人比较体贴的，所以呢我父母在看过他之后对他还是很满意的。我父母也问他了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他也说了，他说他觉得我的家庭条件也很好，他说他也觉得在这么好的家庭条件中，那么生活也会过得不错，将来有了孩子，孩子的环境也会不错的。我父母觉得他也没有夸大其词啊，也就同意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过得最好的时候了。但是结了婚之后，慢慢的就有一个问题了。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但是他的妈妈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也就是我婆婆。我婆婆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人。我婆婆家里边需要用钱，永远都是让她来找我，然后从我这儿拿钱，而且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开始我为了维持我们不错的婚姻关系，我也总是答应的。婆婆呢就变本加厉，各种各样的钱都要，自己出国旅行的钱是问我要的，自己家里边要盖房子的钱也是问我要的。那么如果我的公公那边有一点什么小毛病需要住院了，也是来找我要钱的。总之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要钱。据我了解，他们老两口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做了，基本上就是靠从我这儿要钱来维生的，而且不是说只维持基本的生计，是过得还不错呢。他们也觉得我能拿出这个钱来。我一开始就想的是，如果钱能化解矛盾，也能让家里太平，是挺好的。可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我就是一个给他们支取钱的工具，特别是结婚这几年了，我老公对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也不愿意靠近我，我们也没有孩子。我老公自己玩的也挺开心，自己呢因为觉得生活无忧，所以在我父亲的厂子里边有一个职务，我父亲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他自己就学会了跟别人打牌、赌博、喝酒、聊天。为这个我父亲说过他，也找过我，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要离婚也没到那个地步，看着他还是高大帅气的，不离婚心里又觉得没有爱情。 这个是挺艰难的一件事儿。 嗯， 你说让我们怎么说让你离婚，因为这有点像鸡肋是吧。 嗯， 说舍了吧有点不舍，不舍吧心里有特别的别扭。 嗯， 那先一步一步做吧，先断了他爹妈的钱。 嗯， 断了他爹妈的钱不给了，你直接就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些就告诉他。你说你从我这儿每年拿多少钱多少钱，你说我现在不想给这个钱，你看看你先生什么态度。他说可，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可以给他们钱。 嗯， 你在我爸爸这儿做，比如说你做出业绩来给你的钱，你挣的工资你可以给他留出咱们俩家用，剩下的你可以给他们。 嗯， 你可以养你的父母，这我不拦着，但是从我这儿变本加厉的要钱我不再给了。 嗯， 对吧，你把这个话先端给他，这是你的第一步。你看看你先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他也能够体谅说哟，这么多年来我爹妈我们家盖房什么什么都是从这个我老婆手里拿的钱，也是真不少了。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嗯， 他有这么样一个反思也还好，对吧，这他是有良心的一个人。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挣的钱我可以不要，留下我们家用，留下我们需要的一些你可以给你父母，就是你的收入你可以支配， 嗯， 哪怕少给我一点点呢，就没有问题。你看他什么态度？如果他真的翻脸了，他真的就怎么怎么样，那是跟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就真的是奔着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来的。那个时候你再考虑是不是离婚？ 嗯，对， 对吧？ 对， 嗯， 对。看来，你们也是各自要从这个婚姻当中各取所需， 对， 对吧？嗯，这个你呢是看到有这样一个丈夫的角色还在你身边，那么依然高大帅气还很养眼，那他呢是 你父亲给了他一份不错的工作，你呢也给了他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家庭，但是你现在可能最大让你不痛快的就是他们家中你的公公婆婆对你的这份索取，是吧？如果这份索取其实像吴老师说的，这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婚姻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对， 你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深厚的爱情底子？你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都想从这个婚姻关系里得到什么？那么你的丈夫他就是一个因为不用奋斗，这个人可能就会变得很懒惰， 对， 就会变得这个就会觉得这个反正我将来有这样一个老婆，我有一个家底儿，是吧？那么可能就会变得这样很舒服的活着，没有上进心的活着，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真的就是你们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 所以我说的是，你断了给他们家的钱，你不断你先生给他家钱， 对， 逼着你的先生往前走去努力。 对， 他在你们家厂里干没关系，跟大家一样拿钱，对吧？但是你有业绩可以奖励你。 是的， 你把你挣的钱给你爸妈妈，我没意见。好，还想提醒他一件事，这个女生呢41岁了啊，女人41岁了，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抓紧赶紧怀孕。至于婚姻能不能将来走下来，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想要一个孩子的话，现在抓紧还来得及。 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复杂，太复杂了哈。我们也不能只靠节目中这样几句话就能给你提供能够修复关系的好办法。但是你也想一想，你在婚姻中想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和你的先生能够靠得更近一些？就是这些，你也要花一些心思去考虑。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也是一位女士啊，说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女生，她说我在别人眼里还是那种比较乖的女孩子，大学毕业我就在一家企业上班，因为家里催得紧呢，那么就在本地的一个算是论坛的这样一个 APP 里边吧，就征婚了，然后呢就认识了一个男生，男生呢长相也很一般，但是这个跟我的条件呢也都差不多，男生自己还挺努力的。一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相互呢也都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来我们就见了面，就算是开始谈恋爱了吧。谈了那么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我自己觉得我们俩应该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但是他脾气不太好，比较暴躁，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疑心病也比较重，而且呢他总是觉得我对他不够重视，实际上就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我是能够肯定他的。慢慢的我们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后来我很伤心，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分手吧。当我提出分手也就一周之后，他突然给我发了微信，他告诉我说，你不要我自然有人要我，你看一看我和其他的女生。所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其他女生和他的对话，那个女生呢可能是比较崇拜他，也在追求他，他呢也在回应着，他就把这样的事情都截屏给我看了。我还正在失去他的难受中，我想知道的是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他这是为了气我呢，还是告诉我说让我对他死了心呢？ 这怎么说呢，我没有办法判断是气你还是对他死了心，但有一点是这样，如果刚刚认识的一个女孩子，不会在她两个人的交谈当中有更深刻的那些沟通，对吧？她居然是截屏给你，你就会知道，通过那个语气你就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们的交往有多深， 你都该看得出来的。那么如果你看出来了，那你还为这个失去难过什么呢？ 嗯， 对吧？他大男子主义，他脾气暴躁，他跟别人他就不大男子主义，不暴躁了吗？他还是他，对吧？那你可以庆幸说，哎呦，那我把他转手了，不要他了。是你提出来的，你有什么可痛苦的呢？其实你做好思想准备，失去这个，放弃这个人了，还不是失去，是放弃这个人了。那很简单，你再重新找。 嗯， 一定有不大男子主义，一定有非常爱你的人。 对呀，你都已经打算要放弃他了，他再怎么样，他怎么想的，他是拿那些来气你也好，还是让你死了心也好，其实都不重要。 拉黑他。 对，就是从这个举止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男生如果正如你所说的，他不仅是大男子主义，他还格外的幼稚。 对， 他并不是一个， 所以拉黑他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对，他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男生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结婚5年的时间，孩子现在是2岁多。以前我都觉得我自己过得挺好的，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有矛盾，但是非常巧合的一次是用他的手机给孩子拍照的时候，看到了他手机上有一个就是交友软件，就是那种去交往异性的软件哈。他说我就觉得很好奇，点开看了才发现他里边有好多的好友啊，而且很多都是附近的哈。那么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啊，他说他就是闹着玩，并没有当真，他就很快删了。再后来我就开始留神他是不是专门在用这款软件，我后来发现他出差他会用这款软件。另外就是在和这款软件当中的一些网友聊完天之后，他会把记录删掉，他也为自己的手机加了密。我现在没有查到其他的，我只知道这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这事儿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说真心话，他已经设防了，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了。 嗯， 真的是哪个女人遇到这样心里都是不痛快的，都是不开心的。那如果现在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说他出轨， 嗯， 或者说他跟你离婚，他不照顾家也不照顾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另当别论。假如说仅仅是聊天的话，就算说是精神出轨吧， 嗯， 你也没有办法把他的精神给拽回来， 嗯， 只能是说你尽可能的和他一起尽量多的沟通，尽量多的去营造你们的这个小家。 嗯， 现在这手机的这些引出来的这些麻烦，大小麻烦，真的不是说某一个人说某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 嗯， 真的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也同样要让你的先生紧张一点。 嗯， 就是他也要紧张一点，他加密你也加了密。真的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虽然你说咱们能有什么好办法，这个不是说谁出一个主意就能改变现状的。 对，真是不是。 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尽量让你们把自己的家经营好，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就是找一个神仙来，现在也没有办法把他手机上的那些聊什么什么软件， 对，那些聊天的软件、约异性的软件啊，能够消除掉、 咔嚓掉。 但是对，但是因为孩子还很小，又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是像吴老师刚才说的这样，能不能用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力放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上，比如说用休息的时间、合适的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和你先生一起，就是让你们三个人紧密起来， 对， 让你的家庭更稳定起来，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要告诉你的先生，你需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你需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对，就是这一点，刚才虽然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忽略老公的状态就会很明显的就会出现。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女人给男人提供了一个空间。 嗯。 所以你不光爱孩子，你要让丈夫尽量的黏着他。 对，是这样，所以让他的注意力回到你们的家庭当中。嗯，就是这样的，再找适度的机会再去 跟他聊一聊你们的关系，再去告诉他你看到的那些让你心里很难受，让你很心痛， 对， 你会告诉他这些， 也只能是这样子。 嗯，下一位问我们说，我想问一下，我和一个男生待在一起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我24岁和他待在一起，现在我已经26岁了，但是我始终都觉得他还是不爱我。他是属于对别人挺冷的一个人，对他自己都挺冷的，他专注于他自己的工作和学业。那么我和他在一起是我主动的，当时和他谈恋爱，我主动的追求他，就是他身上特殊的气质吸引了我。我问他愿不愿意做我男朋友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你要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就待在一起吧，不过我这个人可能也不会给你特别好的感受，因为我这个人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谈恋爱，我觉得要是待在一起也还行，如果哪天你觉得待在一起不舒服了，你就可以离开我。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2年了，我呢一直都是很主动很热情，希望能融化他这块冷冰冰的家伙，所以呢比如说主动到他那儿给他收拾屋子啊，做饭啊，我会主动在他那儿去留宿啊等等这些主动的约他看电影啊，约他见朋友啊，这些我都做了，就像其他恋人一样，只不过我更像是那个男生，他更像是一个被动的小女生，所有的事情他能配合也都配合，但是我依然感觉出来他和我在一起他的热情并不在我这儿，不知道在哪里。2年了他还是没有爱我的表现，我该怎么办啊？ 谈谈吧，认认真真的吧，从头到尾的谈谈，然后一定要问出来说你怎么样看我，你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关系。如果那个男生依然说你在这待着吧也挺好，如果你不愿意待你就走，那你就走吧。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付出了2年，如果他回馈的还是依旧这样的东西，你愿意待就待，愿意跟我好就好，不跟我好你随时都可以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你不愿意跟这么样的一个人就这么待下去吧，对吧？连个婚姻连个什么承诺都没有，2年足可以有一个结果了。 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他这个男朋友也是挺奇怪的， 所以要推心置腹的谈，真的是把你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感受，流眼泪也好哭也好没问题，但是不是不讲理啊。因为你追人家嘛，你把你所有这2年来的感受都告诉他，然后你只需要一个结果，你经过了这2年你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打算将来我们怎么办， 然后你自己再做一个决定吧。 26岁了，咱不跟他待在一起也没什么关系， 就不跟他再这么磨叽了。 对对， 看来你这个好像换不回他的那个你想要的那份热情。 是的，其实两个热恋中的人不是这个状态， 不是这个状态。 今天我坐地铁过来的时候，对面就是一对，一对热恋中的一对男女，那态度简直的是那个甜的腻腻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这个感觉那恋什么爱呢？ 那倒也是哈。所以这个女生，你如果想要的是一个热烈的恋人，看起来你并没有通过2年的时间把它由冰冷来融化哈。 没错， 所以这个如果确实是无用功的话，也许他真的不懂得爱别人，像他所说的那样。 也还有一种可能说这个人就是冰，你怎么捂他不热，但是他也没想跟你也没想跟你怎么样，或者说他也想跟你结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冰，过一辈子。 那你要一辈子都这样也行。 我也可以。那这时候就要看自己，我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 一个冷冰冰的人， 对， 待在一起了。对。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就是我们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您也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需要和广播节目来交流，您可以问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关注了微信号之后了解很多和我们节目能互动的一些状况，一些情况，比如说怎么样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怎么样能够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状况了解之后呢，有更多的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的方式。新浪我的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留私信。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